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逆开风气，逆为诗啊。咁啊，听到呢个同风气啊、诗啦、同可能同友啦都有啲关系嘅题目咧，其实我哋今日咧讲嘅咧系一种相对比较知识分子里边嘅交易啊、交往、读书人交往嘅题目。咁咧就集中喺宋史啦。咁如之前所播嘅一集都系，咁我哋呢个所谓宋史系列咧，就继续延续落去嘅。咁同我哋讲嘅咧，除咗阿乐言啦、嘉齐啦、我之外咧，咁啊请咗另一位嘅嘉宾为我哋讲嘅，就系张晓宇。晓宇，系嘛 ？Hello， 咁啊系啦，咁啊晓宇咧就系中大历史系啦。咁咧就我哋都可以做啲介紹。咁首先由我嚟做介紹咧，就非常適合。咁之後佢哋後來補咧就係曉宇學術生涯啊，我補嘅咧就係年輕時候嘅。咁必須要講，必須要講嘅就係咩咧？曉宇咧同我咧有一個好特殊嘅聯繫嘅。咁大家唔好諗咗去另外一套啊。我同佢特殊聯繫係咩咧？曉宇嘅我嘅師母即係唔係師母，師傅黃樸老師咧就係曉宇嘅母親。咁所以咧，我同曉宇嘅關係咧，好早嘅時候咧，我哋就認識噶。咁然後咧，黃樸老師係影響我好大嘅，喺嶺南嘅時候嘅散文嘅理解，基本上都係佢而嚟嘅。咁同曉宇咧就好早咧就已經有一啲嘅交往嘅，例如佢會邀請我寫部落格。咁當時好多年前嘅，咁大家一齊會寫一個文史嘅 blog。咁我哋就一齊去我參與進去啦，咁就有啲嘅寫作。咁然後咧，我同佢喺即係有幸被邀請去食飯家宴嘅時候咧，亦都會同曉宇傾偈。咁曉宇咧我人生裏面咧唔係讀文學嘅人，可以同我一直長情暢談文學，而從不落一個話題嘅咧，就只有張曉宇嘅啫。OK， 係不得了。咁但係咧，曉宇嘅呢一部分咧，可能咧就今日就攞唔到俾大家，因為今日唔係文學嘛，今日係歷史。咁所以我同佢咧就今日都係講歷史。咁所以同大家講就係佢係一位我認為即係不得了嘅，即係如果同我同代係不得了嘅聰明嘅人。不過講到咁啊，你可能尷尬。不過我嘅睇法係咁。 唔係，我覺得徐言咁樣介紹咧，係好開到今日個題目，因為我哋今日想講宋朝裏面一啲士大夫嘅一啲嘅關係。咁正正呢、這個士人之間嘅關係，好多時候係可能同家學啦，可能中間佢哋地緣有關係一啲原因而產生啦。咁亦都講到士人嘅關係好重要，就係嗰個學術師承啦。咁所以其實曉宇有一個好特殊嘅功。重要性嘅喺香港，因為宋史其實過去有一段時間其實可能真空咗，或者比較少人關注啦。咁雖然我哋都之前有幾集都有請過何冠環教授啦，咁但係可能一啲好多人以為啊，係咪淨係得前一輩嘅教授先去做宋史嘅研究咧？但係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咦，年輕嘅教授呢兩集我哋都見到出現喺香港從事一啲宋史嘅研究。咁曉宇特別喺中大啦，因為中大早期都有好幾位宋史研究嘅專家啦，咁。我都同佢閒談嘅時候，佢都話其實好有壓力嘅，又好似有種繼承者們嗰種感覺喺度。咁但我哋冇壓力嘅，今日傾偈。咁但係亦都可以反映就係話，宋代嘅師友關係其實一個好值得研究嘅題目，即係唔只係純粹係家屬嘅關係或者一啲士人網絡嘅關係。我覺得更加可以睇到其實宋朝點樣去因為咁樣形成咗啲士人嘅啲性格啦，佢哋宋代同過往嘅歷朝歷代。嘅一啲嘅社會問題啊，文化風氣有咩唔同嘅地方咁樣咯？ 嗱，咁我唔咁長氣啊，嚇，唔好介紹咁多，不過都點都要講兩句啦。咁我當初認識阿曉宇係因為我做阿蘇基朗教授嘅研究助理啦。咁佢就同我講有個年輕人咧做宋史嘅咁樣介紹佢識咁樣。咁佢有同我咁樣講過啦。咁佢亦都即係喺香港中文大學咧兩個學位都係跟。同宋史啦、軍事史啦等等都好有研究嘅，分別係曾信仁教授同埋蘇基朗教授，咁啊即係咁樣走出嚟嘅。咁而頭先我哋講到嗰啲家學啊，同埋即係師友之間嗰個關係啦，其實我覺得真係好有意思啊。我 今日就講真係今集啱啱好。 係嗱，我哋即係唔好睇到呢啲嘢好似拉關係，即係去結黨咁樣。即係曾經有啲前輩學者嘅研究咧，就話全世界嘅人咧，其實七重關係。即係都可以全部連結曬，咁我哋就即係可能透過一啲唔同嘅關係啦，咁樣去構建我哋呢一個咁嘅清談嘅節目。 我個人嘅經驗咧，就學術界咧，可能兩三個就搞得掂嘅。 咁但係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講嘅題目咧，其實可能同我哋而家講嗰啲人際網絡都有啲關係。咁但係我哋可能構建呢啲網絡，而家我哋就係可能為咗學術嘅好處。 為咗我哋自己可能交誼嘅開心，咁但係都未必一定，可能可以有啲好實利嘅組織啊。曉宇嘅題目係點解？ 哦，咁啊，首先非常多謝三位兄台嘅呢個介紹。我其實頭先樂言講呢、這個即係對住前輩學者壓力。我原本咧上節目就冇咁大壓力嘅，你哋介紹完之後咧，我突然之間壓力大咗。不過唔理佢，就頭先師兄講起，譚師兄講起嗰、那個點解要定呢個題目嘅問題。咁其實我自己定呢個題目咧，真係靈機一觸。嗰陣時樂言興揾我講呢個節目嗰陣時，我就諗起講師生關係。因為點解要講師生關係呢？就係、是、因為我覺得係宋朝或者成個中國中古詩入面有兩個最重要嘅概念，一個就係人際嘅網絡或者人際嘅關係。我個人就唔係好鍾意網絡呢個字嘅，因為一講網絡就好似好似係好 technology， 好現代科技嗰種感覺。同埋因為網絡係好多唔同嘅層級、唔同嘅 layers 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師生關係可以主要去定義下，即係成個中古唐宋嗰個人際關係入面最重要嘅一種關係就係師生。咁第二個概念就係政治集團。我覺得從人際關係過渡到政治集團呢、這個上面好似有一個好似一個冰山咁樣，人際關係係下面個冰山嘅主體，而政治集團只係上面冰山嘅貼，所以由下而上，我諗有一個咁樣嘅兩個概念之間嘅相輔相成嘅關係。咁呢個題目當然大家都知道，清朝著名嘅一個思想家詩人龔自珍先生，佢有一句名言叫"但開風氣，不為詩"。咁我就反用佢嘅意思，因為我覺得宋朝人咧，佢又有開創新 originality 所謂嘅風氣嘅一面。又有係詩啊，頭先啊譚師兄講起，有啲可能係學術界啊或者思想界拉幫結派，或者形成一個團體咁樣嘅關係，雖然唔係咁好聽，但係風氣同詩呢兩者，我諗係比較可以概括到成個宋代一個好主要嘅由唐至宋嘅一個特徵式嘅表現。 曉宇講得好清楚。嗱，我借一個現代啲嘅人社會學嘅人物咧，咁樣去講咧，可以講到呢一個題目點解咁重要。嗱，就係、是、其中一位我好喜歡嘅社會學家叫布迪亞，咁佢一本好重要嘅書叫做《區隔》，即係中文譯就係《區隔》。咁佢講就係法國嘅中產社會專業人士點樣通過服裝啦、言談啦、學咩樂器啦、俾個仔女讀咩書啦，去同其他人做區隔。即係上佢有一種將嗰個生活方式唔係。生活方式咁簡單，生活方式係一種定義自己社會階層同其他嘅社會階層做區隔、辨認者同所謂分別嘅一種嘅東西。咁然後一個嘅觀念或者一個嘅研究咧，係幫咗好多我哋做現代裏面嘅時候講嗰啲嘅團體啦，譬如佢網絡啦，或者場域啦。或者流派啦嘅一啲類型嘅研究，就係話我哋唔係做一個人物或者一個時代嘅研究，而係話做嗰個中間裏面串連嘅一啲嘅網絡。咁之前做呢啲研究好比較困難同埋少，咁但係而家將啲網絡開始連結埋一齊，冇容許用網絡，或者佢哋慢慢啲人物之間連結埋一齊咧嘅依個方向咧，係一個可能近二三十年比較多人去處理嘅一個方向。咁現代有人做，咁當然宋嘅呢啲嘅網絡亦都有佢嘅好重要嘅地方。 咁我覺得宋朝點解特別要強調嘅就係、是、呢個都要請教曉宇就係一個問題，就係佢哋我哋成日講宋代歷史咧，我哋突然之間會嘣一聲咧，好關注士大夫嘅個人嘅身份，例如我哋話王石、范閒等等，佢哋點樣去通過自己個人嘅一啲意識去達到某啲嘅可能改革啊，或者某啲嘅政治上嘅決定。呢、這個亦都可唔可以話反映到就係話唐朝同宋朝最大唔同嘅分別係佢嗰個制度上或者文化上。 唐朝好似好多天才咁，要作兩首詩啊解決問題咁，但係宋嗰啲又唔係，個個都話我唔瞓覺啦，我要做嘢。 其實都牽涉到講唐宋變革嗰呢個大話題啦。我哋講唐朝可能係有世家大族嘅勢力仍然係殘留咗喺度咁，但係到宋朝好似我哋睇到個人嘅能力。個人咧點樣可以透過譬如科舉制度啊等等嘅方法咧，能夠由一個平民可能晉升到一個達官貴人、位極人臣嘅境界。咁呢啲都係背後可能就係有新嘅人際嘅網絡建構，咁、以至到自己嘅地位先可以穩固㗎。咁或者自己嘅地位穩固， 你都想你仔女嘅地位都穩固㗎，咁呢啲即係可能就係又要開風氣又為師咯。咁我唔打斷你先，等你。 哦，唔係，其實師兄都幫我講咗好多，即係唐宋所謂，即係我哋有唐宋之變教內同胡蘭先生嘅講法。我就想呢度再講一個新嘅講法，就係因為蔡元興嘅頭先嘅啟發，就我哋呢個叫淡，即係熱開風氣熱為師。黃泛新先生就有一個好著名嘅演講，係2011年，佢就講咩叫做風呢個概念，思想是非常重要，就一代一代嘅風氣。嗰個就係好似蔡元興頭先講，唔單止一個思想狀態，唔單止一個社會狀態，可能係生活方式啊，唔同嘅種種結合埋，而形成咗一代之士大夫又好，讀書人又好，精英又好，或者下層有相連代嘅呢個影響。這個就係風，君子之得風，小人之得草，即係呢個講法。咁我諗從唐到宋最重要，我哋今日緊扣呢個師生關嘅主題。唐朝就是天子門生啊，唔係，對唔住，唐朝就係所謂助主門生之間嘅關係。咁但係你講宋朝嗰陣時，從太宗開始，就其實科舉取士最後嘅殿試，其實好多時候個皇帝決定最終嗰個人選。咁呢個時候就有助主門生變成到天子門生，理論上就係話你哋唔好有啲即係老師私人拉幫結派，全部都係一個派別，就係皇帝朕呢個派別。 皇帝就是你的助师。 皇帝就是你的助师。所以我想这个是唐宋之间讲师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留意制度上面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影响整个风的这个下面的流变的一个情况。 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咁同阿龚自珍个原本嗰个讲法呢，嗰个有趣嘅矛盾嘅地方系咩呢？咁就系我哋讲开风气，就系点样喺学术上啊思想上面有新意。咁但系我哋要为师系咩呢？大家諗下，我哋要去讲你系边位嘅学生，咁樣互相去問嘅時候，我哋係想睇你嗰個學術嘅正統性啦、師承係點樣，咁就係唔變嘅。咁但係我哋就要亦都係要講變，咁所以係一個矛盾嘅狀態當中。 呢個可以喺現代我哋有時候學術生活裏面，我哋都見到，即係啊，你係邊個老師個學生？嗰一個嗰個 label 往往就成為咗你往後成個學術生涯往後嘅發展嘅一個好重要一個元素。呢、這個或者可以喺下一節或者之後嘅節裏面宋朝睇下係咪都係咁樣嘅發展。 係啊，嗱，即係我哋正話講好多個師生關係啦，延伸到去即係長域啦、網絡啦、生活方式啦嘅一部分。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諗法就係、是，其實你喺嗰個圈子裏面存在嘅時候，其實你應該要做啲乜嘢，你唔應該要做啲咩嘢，你睇咩書，有邊啲書唔睇得，有邊啲嘢唔講得，其實喺個網絡裏面已經大體成形。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我聽到曉如講咗一個好有趣嘅話題，佢話本來咧就應該係即係邊個係請即係頂你成功中嘴嘅，咁嗰個就係你嘅恩人啦。咁宋朝嘅時候應該係皇帝做親身決定，咁就皇帝係你嘅恩人，咁就應該係冇黨冇派，得一派咧就係皇帝派。咁但係結果好似唔係，宋朝啲黨爭好似好厲害咁啊，或者好多嘅門派係出現。咁其實嗰個情況具體嚟講係點解會出現呢種咁嘅所謂矛盾嘅情況 呢？呢個係一個好正嘅問題。我諗即係從首先有一個重要嘅方面，我哋頭先講社會網絡有唔同嘅層級。咁除咗皇帝係殿試最後嗰度決定咗嗰啲進士入邊點樣排名次之外，另外喺考科舉嗰陣時，嗰啲人全部集中係京師啲精英。咁譬如舉一個例子，嘉佑二年嗰陣時，公元1057年，嗰陣時我哋後世叫做唐宋八大家嘅六位，宋朝嗰六位全部都係開封，全部都係開封府入邊。咁嗰一年嘅主考官係歐陽修。咁嗰一年中舉嘅有兩兄弟，就係蘇適同蘇澈，呢啲名我諗都唔需要多解釋，睇啲即係文曲星下， 全部明星嚟。 咁嗰一年同兩蘇一齊中榜有曾巩，而即係其他譬如仲有黃安石嗰陣時，其實已經係開封府做緊呢個群目判官，做緊一個即係一個其實唔係咁高位嘅一個職位，但係都好需要嘅一個職位。咁其實睇到呢個情況就係呢班文人啊、士大夫啊，通過彼此之間私下嘅交往，有啲係遊宴一齊去宴會，有啲一齊去啲即係酒樓，有啲可能係家宴，有啲係寫書信，有啲一齊鑑賞藝術品。通過呢啲唔同嘅方式，其實私底下已經組織咗唔同嘅類似唐朝助主門生咁樣嘅關係。當然名義上就唔會講得咁明顯，邊個係個助主或者助師，但係實質上係好似歐陽修呢啲所謂一代文豪， 基本上全朝的所謂的精英一大半都受歐陽文中公的影響，而且1057年的考試本身就是由這個所謂的越傳統比較即係拘謹的那種的即係師傅成的考試，走向一個所謂古文運動的開始，2057年嘉佑二年開始。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見到一個學術明星或者文學明星，一個思想明星在中書性的個主導地位非常強的。我諗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頭先啊，都係卓然興提醒嘅，就係其實雖然係天子有所謂天子門生宋朝好流行呢個講法，但係天子本身自己都係有佢嘅老師，就是、所謂經賢嘅制度啦。所以我諗呢方面咧，就呢兩點加埋一齊，就令到宋代嘅師生關係零舍比其他朝代嚟講比較複雜。而經賢其實係宋仁宗時期得到一個完全成熟嘅發展，所以呢個可以某種程度上嚟講。真係一個宋代特徵式嘅一個制度，當然明代都有啦。藍星遲啲有機會嘅話可以， 即係我再問曉宇一個問題啦。正話你講到經賢啦，咁將大家都即係觀眾啊，唔係好認識。咁即係經賢呢一個制度係點嚟，或者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系統咧？ 其實從即係中國人個制度咧，就係、是、即係佢中意有個皇帝坐喺度咧，隔離就有一個所謂資政嘅人。即係嗰個資政其實漢代以嚟都有呢啲人，就去幫助皇帝出啲意見。其實以前宰相咧係做呢個功夫嘅， yeah, 但係去到唐宋以後咧，尤其即係魏晉南北朝到唐一直以來咧，所謂貴族社會，咁嗰個貴族社會雖然話即係有唔同嘅崩潰嘅嗰個講法啦，但係去到宋朝嗰陣時，佢嗰個以前嗰種資政嘅傳統已經唔喺度啦。咁喺去到其實真宗開始就已經將一啲即係身居高位或者政府中層或者高層嘅官員咧調嚟做所謂侍講或者侍讀。因为呢个制度真正成熟是宋仁宗的时期，大概1040-1050年50年代，即是庆历变化的时期。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中层的好像政府两制官员为多，即是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呢来做这种所谓的即是资政的功能。但后来除了资政之外呢，在仁宗时候就变了另一个变体，就顺便教埋皇帝读书。嗯，当然因为仁宗本身是比较年幼登上地位，可能同佢年紀都有啲關係。咁所以一方面係資政，即係個政府應該點樣處理一啲政策嘅問題、政治問題。所以揾兩制，因為兩制係政府入面即係草召嘅最重要嘅處理中書嗰種所謂嘅政策嘅推行嘅一個部門。咁但係呢個經驗都係一個幫助。 嗱，我理解經驗或者理解呢樣嘢，其實嗰個重要性喺邊咧？嗱，即係而家就係、是。你可以叫教皇帝读书、伴皇帝读书或者陪皇帝读书，睇个年纪啦，睇佢嗰个实际情况或者睇佢听唔听你讲嘢啦。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嗱，而家我哋都知道教育嗰个重要性。嗱，佢第一样佢有好重要嘅就系佢系有所谓嗰个思想嘅灌输或者思想改变，或者可以通过论辩而改变你嘅一啲嘅谂法嘅功能。咁如果你可能同皇帝系话，即系第一个啊，第二个就系如果你同个皇帝系好投机嘅，即系哇，你掂啊掂啊掂啊！咁佢就記得你嘅爭好遠。咁如果你正話講話啲中層官員可以有機會望見面聖同佢傾偈，然後皇帝賞識你，咁可能佢好快就有機會係即係上位喎。 火箭級幹部 係啊。第三咧就係咩咧？我哋儒家系統裏面咧，師生關係正話都講好緊要。咁你同皇帝有一個咁樣嘅關係咧，就變咗從君臣關係即係同多一層。即係啲師生嘅關係，咁依個關係如果係強固嘅話咧，亦都會對皇帝有好大影響力。咁依對文人嚟講咧，依、這個就大好良機嚟喎，係嘛？即係如果有機會伴呢個中央領導讀書而又死唔去嘅話咧，可能可以升官發財啊！ 即係其實咧，我之前都同請教曉宇一個問題嘅，即係閒談嘅時候。不過我都想再喺度問就係話，我朝鮮我成日研究有一堆嘅讀書人咧，就好似卓然咁講。佢哋咧係侍讀官嚟嘅，佢係陪太子嘅年代已經陪讀書噶啦。咁樣咧，所以當太子登基成為國王之後，當世子登基成為國王之後咧，佢哋咧就突然之間就會好有氣勢啊，個力場個氣場好大。一方面其實朝鮮係一個好受宋朝嗰個思想格局影響嘅一個國家啦，所以其實好有參考價值嘅，或者啱啱曉宇可以補充。咁但係另一個角度，我發現就係話，當呢啲人士大夫咧獲得咗呢個身份，係一個太世子嘅老師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借好多嘅原因咧，佢希望將自己嘅意念咧去投放俾太世子或者投放俾嗰個國王，希望去做。舉個例啊，會辭職。所以咧，我成日見好多朝鮮嘅士大夫嘅文集咧，有二十冊咧，有十冊咧都係辭疏， 即係佢辭職嘅時候寫嘅。咁但係個國王會驚嘅，就話：誒、哎、唔好啦，阿卿家你休息下啦，唞兩日翻嚟再做啦，呢啲嘢我哋再傾。其實宋朝咧係咪好流行呢一種即係士大夫利用呢、這個？咁樣嘅方法， 跳草群舞 係啦， 啱啊啱啊！阿樂言嘅問題，我又可以借問，我有嗱，要個粗淺嘅理解，神宗就係取人宗，神宗都係一個好年輕繼位嘅皇帝啦。咁我哋我嘅要個粗淺嘅理解啊，我覺得神宗咧，相對喺即係比起個前朝嘅時候咧，佢更加有一種即係嘗試覺得自己有一個世紀明君嘅一個諗法喺個腦袋入邊。佢好早已經有一個喂，我要。大开疆土，掂晒咁样嘅一个谂法。而我而家睇啦，即系历史后嚟睇，佢好似太谂得太劲啊！ 边个教坏？ 系啦，系啦，我就系、是，诶、哎，家常问，就 系 究竟系咪同经言有啲咩关系？系咪有啲人教佢你唔好做乜乜乜，你应该做乜乜乜，即系咁样嘅嗰啲情况咧？ 哇！呢、這个系 大灾民啊！ 啊，呢、這个大灾民啊！呢、這个好正嘅一个问题。其實我哋一講宋神宗就會諗起王安石，有啲中學 textbook 都成日講，即係王安石變化唔係唔知係咪仲係必教啦。但係呢兩個人物連埋一齊， 教嘅教嘅， 即係所謂王安石變化同宋神宗呢個改革嘅北宋中後期最重要一個變化。咁但係講起經言咧，從呢個角度切入，其實宋神宗上台之後咧，佢的確係即刻徵召王安石喺地方上面入主中央，但係喺嗰個同事之間係做經言官嗰個咧。是司马光，正正系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司马光 系奸嘅。 司马光嗰阵时喺经言入边教宋神宗嗰一套就系话乜都冇变，天不变，道亦不变。 嗯、 人中皇帝啲嘢几正啊！我哋跟翻佢。但系呢个时候王安石又唔经嘅，咁、宋神宗自己正如曾兴头先上讲，系一个大有为之君，觉得天下一人。覺得自己要做一番大嘅事業，廿幾歲登基，所以呢個時候其實喺經言入面係一個向後拉嘅力量，但係其實佢請翻嚟朝廷嗰啲人咧係一個向前拱嘅力量，而嗰個力量經言越向後拉咧，宋神宗就越反感， 喺度聽幾個鐘頭喺度硬耳咁啊，好大， 尤其後生仔咧係好多時候聽呢啲即係所謂司馬光都係一個前輩一個老人家啦， 唔係咁樣令我諗起明朝嘅嘉靖皇帝啦，都係即係年輕人做皇帝可能係有自己一套，咁亦都睇到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教育同嗰個教育效果啊嗰個落差啊，即係你叫佢去保守，但係佢就變咗最激進，其實無他。可能就係聽到你咁保守，我先要激進，係咪？分分鐘啊，司馬光唔係咁樣教法，佢淨係教佢點樣破缸救幼，咁可能就算啦。即係神宗就唔會咁樣大， 即係個後庭只爆缸嘅啫，冇乜嘢做嘅。 唔係，但係即係即係翻翻轉頭去諗咧，經言呢個咁嘅話題咧，其實都幾得意。 係啊， 你諗下做皇帝嘅老師啊，即係嗰個身份係老師啦，咁係一個好比皇帝高啲嘅一個。即係好似 advisor 咁樣嘅角色嚟到去叫一個原本已經係擁有天下嘅權力、生殺大權嘅人。咁你再要諗喎，喺唐朝、宋朝嘅法律裏面咧，有一條就叫做子戚如成啊。即係如果你個皇帝覺得自己係被 offend 嘅，即係理論上啊，咁你當然你鬧佢祖宗，你鬧佢個人，你話鬧佢醜樣咁樣啦，都死嘅。啊！即係呢個法律可以足夠咧，去治死嗰個批評者。咁所以喺經言裏面你要同皇帝去進谏。你要去叫皇帝做一啲嘢，你當然咧可能係講儒家經典裏邊嘅內容去解。如果唔係真係針對個皇室，針對皇帝本人，應該都唔死人嘅。咁但係係一個好高技巧嘅一個進谏術嚟嚇。咁嗱，你但係你就喺用點樣用嗰個身份嚟到去講到盡。咁所以即係研究經言嘅話題咧，一方面你既係可以教皇帝嘢，或者係向皇帝指向一個方向，但另一方面咧。你就分分鐘係落禍嘅一個機會， 係咪多呢啲例子呢？ 我可以補充談先一個小故事，就係、是、宋哲宗皇帝咧，八九歲聰明繼位。 嗯， 咁嗰陣時咧，其實攝政嘅嗰只真正嘅朝中大權咧，係舊法黨以呢個所謂嘅太皇太后高氏為代表。 嗯， 咁呢個時候佢就幫自己個孫咧請啲好正嘅老師教佢。咁、那個好正嘅老師係邊個？就係、是、程颐。 嗯， 道學老夫子程颐。咁程颐教佢嗰陣時咧，係點樣教法？譬如個皇帝見到窗外邊有一個柳樹，哇！呢隻柳枝幾靚，我截落嚟換，即係換一換，撒換一下。咁程颐就唔俾，損傷咗呢個春天，即係勃勃嘅生意。咁、皇帝鬼知道你講乜嘢咩？即係呢個時候，佢梗係覺得我做乜嘢都俾你管住曬。咁結果就係將嚟喺皇帝長大咗之後，喺肇慶嘅年間，程颐佢老人家係佢皇帝嘅老師喎。 就俾佢發配咗去四川。咁本來有啲中間有啲潮汕就話：，喂，唔使去四川咁遠啊，近少少啦，同京師，因為宋朝嘅仔都近啲，冇咁樣衰嘛。咁、我哋話唔得，一定要去四川， 過唔到漢中啊啦。 係啊，跟住佢嗰啲好冠冕堂嘅理由，佢咩？佢嘅政策違背國策啊。其實講到底，即係細嗰陣時，十歲嗰陣時，受咗氣嘛，呢個牙齒人。所以呢個係經驗嘅。譚先生講嘅有啲危險嘅地方，即係接觸， 即係要小心啲教。 小心啲教咗咧，亦都講咗個好重要嘅一個話題嘅，就係咩咧？就係教育咧。就好多種，又有所謂大學教育，中學嘅普及教育，有幼兒教育。咁你對住個八九歲嘅皇帝，你又講埋啲完全不著邊際佢聽唔明嘅嘢，咁最尾佢咪淨係記得你管佢同埋管束佢，唔俾佢做咯。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啊！咁上一节咧，我哋已经讲咗一个好得意嘅经验嘅话题。咁讲到咧，就系一个好特殊嘅师生之下陪伴皇帝嘅一个关系。咁啊，呢个可能系即系士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啦。喺宋朝亦都正话都有讲到，确立咗一个系统或者制度性完善咗一部分。咁但系我哋做士大夫啊，做读书人都系。科举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的部分。如果你都唔能够成为一份子，就点可能伴到皇帝或者有机会咧？咁宋朝嘅科举好多人赞美嘅，以我嘅理解，大家都觉得哇，系 即 系又系开风气，亦即系又系开风气嘅其中一部分，亦都系我哋今日嗰个话题，就系由世俗去到寒门，可能科举就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咁啊，依一方面又有咩特殊嘅地方咧？宋朝 咪頭先阿曉宇提到咧，嗰、那個天子門生嘅概念咧，我覺得係皇帝真係一廂情願嘅。你諗下咧，如果你係冇一個大嘅世家大族嘅背景，你係一個白丁咁樣，即係去到做官。你去做官嘅時候，你喺無論係京師又好，地方又好，你真係會驚。 嗯， 係咪？你冇靠山。咁但係你想象下，如果我哋係一齊考。科举嘅，一齐去中进士嘅，同一届。咁我哋系即系天子选出嚟排名啫。咁但系点都有个即系主考官，而主考官佢嘅口味，我哋喺揣摩佢改卷之前吓、都应该会去研究过，会睇下嗱佢可能系讲某啲嘢就会多得到好啲嘅分数嘅。即系我哋都会有咁嘅思考。咁所以即系无论你系预备科举嗰个过程，咁如果你可能预备贴中题，大家一齐温书嘅。咁你將來都應該嗰個關係會緊密啲啦。最緊要就係咩呢？最緊要都係無論係皇帝係主考，一個主考官係主考都好，即係呢樣嘢唔重要啊！一齊畢業嗰下，一齊去中舉嗰下，嗰、那個童年關係就係你以後人生嘅資本。而個童年關係咧，嗰、那個建構係點咧？仲有啲傳統嘅嘢喺度啊，就係譬如係同屆嘅考生裏面啊，即係攞狀元嗰、那個第一名嗰、那個，就要向即係年紀最大嗰位進士啦嚟到去行禮。啊，咁啊，仲有其他嘅禮儀，咁透過嗰個禮儀咧，呢羣人係一個童年關係嗰、那個牢不可破嘅，就會咁樣建立出嚟。 我再將佢現代化，咪簡單啲啦，即係我哋呢個時代咧，就係即係父幹嘅年代，父親嘅父幹即係父親代理幹。咁我哋成日都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唔公平啊，即係。即係有家世嘅人就着領先，有啲人就話要贏在起跑線，搞到好多好即係呢一個所謂嘅世襲嘅嘢變成咗喺當代，明明係一個所謂相對自由開放嘅社會都好強，但係我哋都同一時間咧喺社會度咩？我哋 celebrate 我哋欣賞啲咩咧？嗰啲人好識得交朋友，交而好好，識得好多朋友，即係能夠建立好多關係。我哋嗰啲人係好叻嘅。係嘛？所以其實喺就算係現代社會呢一刻，我哋都會諗兩樣嘢，就係父幹同埋交友。咁冇父幹就梗係交友係你要學習。咁所以點樣去做朋友，點樣去建立個關係就好重要。咁而師生關係咧，就係其中一個你未必使好主動，但係第一步就已經話習得嘅關係。咁所以你只要嗰個關係能經營得好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好重要一部分。 咁其實喺宋代科舉，即係我哋知道佢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嘅改革咧，就係開始要讀經典啊嘛。咁所以其實變咗就係話，宋朝亦都好重要喺思想界裏面，佢其中一個關鍵嘅轉向就係 有好多道學老師出現，即係佢哋教思想嘅、教經論嘅、教經典裏面嘅傳承或者理解，呢個就唔再係靠師傅啦，或者策論咁簡單。咁所以變咗宋代佢其中一個最大的轉變就是我哋識嗰啲嘅，我哋中學嘅教科書咧，其實 Form 7其實好少人讀嘅嗰 part， 就係你讀宋明理學裏面嗰啲嘅道學家嗰啲學問，因為太複雜啦，究竟。啊，究竟氣定理先咧？氣生理定理生氣咧？係啊，諸六二同等等。咁但係如果我哋將佢化解為唔係一個思想界嘅思想史嘅研究嘅方向，係一個學術或者係一個人際網絡嘅研究或者私有關係嘅研究，似乎我哋可以睇到呢個係好反映到宋朝嘅一個好有趣嘅一個文化現象，亦都解釋到點解呢個變成咗宋朝一個關鍵嘅社會嘅問題。 在進入道學之前咧，我想講一點先。 嗯， 就係、是、雖然我哋講到唐宋嗰個科舉制度有公平、公正、公開，可以將白丁變成一個即係宰相。咁但係副官都好重要嘅。當時任任仍然都係任官嘅主流嚇、即係科舉係重要，但係就即係唔係 即係一個選擇嚟嘅。 咁有好多人可能就因為見到副官咁緊要，自己又冇副官嗰、那個。即係餘蔭，咁可能就會好鬱悶。咁轉移就係佢哋即係科舉都照預備，不過咧可能都諗多啲道德啊、倫理啊，或者係可能係內心世界或者對宇宙嘅理解啊等等嗰啲嘢。咁因此可能係道學嘅概念或者道學嘅一個追求咧，嚇會成為一班比較鬱悶啲嘅士人，佢哋去解脱嘅一個或者係將自己自我實現嘅一個方向。 我覺得譚先呢個講得非常之有即係有意思嘅一啟發嘅，即係因為第一就係任寶呢個梅遠旭先生有一個即係宋代任寶有一個非常精確嘅即係日本學者梅遠旭先生一個好好嘅研究。咁我非常同意就係宋代其實有唔同嘅，即係佢叫做 recruitment channel 可以入到中央政府。 嗯， 但係對一般嘅所謂白丁寒士嚟講，科舉唯一嘅道學家係咩嘅團體？道學家就係一班考科舉。成日 fail， 成日考唔到入去嘅。佢、 yes. 哋有前身嘅，前身就係嗰啲所謂太學山先生胡煥呢位太學山先生之首胡安定先生。 嗯， 據我記憶，好似考咗六次定七次科舉都唔掂嘅，即係佢老人家係考試機器，但係唔成功嘅一部機器。咁呢個係好慘嘅，但係佢做太學咧就非常之成功噶。咁道學家係繼承呢個傳統嘅。 嗯， 但係仲有一個傳統係咩咧？就係道學家師兄由樂言興頭先講起，即係有一個所謂對。宇宙啊，对形而上，用现代的说话来讲追求，其实这个追求背后的本质有一种反动，就是对当时真真正正垄断了朝廷那个所谓中央朝廷学术，那个是什么学术？就是王安石的学术。 嗯， 王安石培养弟子是非常有一套的。 Yeah. 王安石是一个一道德同风俗，他是我天下第一，我讲说一不二的。但是他学术上，因为王安石非常博学多知，他一班学生、 yeah. 是完全徹底崇拜他的學問，但是這班學生呢是不崇拜他的青苗法史亦法的、 嗯、 所以這班學生王安石沒找人來做官，或者做了一兩年喂不對路、啊、你出回去你阻住心靜，心靜和心學是兩回事，情義情號將在這班道學家出來，他們組織一個司徒的集團，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受王安石這種司徒的集團的啟發的、 嗯、 這個我覺得最有意思，就是王安石和所謂的道學之間的關係，就不是小弟我即係自己講的，呢、這個係余英時先生我的恩師田浩老師啊 ，Hot Human 老師，佢哋都持呢個觀點，即係道學之所以興起，就是因為對王學的反動，冇王安石，宋代學術乃至以後明清心儒學呢一支或者道學呢一支理學崇明呢個開唔到出嚟嘅。開辟唔到出嚟， 真係好喜歡，即係佢我依個係正，因為依個好辯證嘅一個做法，就係、是、話一個好實務嘅實際嘅政治嘅變革背後推動嗰套好實際嘅政治嘅一個思想嘅做法。往石就係將其他你做唔到又諗唔到又做唔到嘅人排出去，另外一批人自然就向住一個形而上嘅方向去走。咁所以啊，佢講真係非常之講到嗰個部分。咁而因為兩派嘅人。亦都就成咗派系之後，亦都會增逐嗰個嘅所有嘅嘢，包括翻轉頭喺個社會同埋喺個政治嘅力量裏面。咁、所以嗰批所謂嘅道學家，亦都唔係真係咁形而上嘅，係嘛？佢真係要增逐嘅時候，因為翻去、去喺個即係個逐水度喺度繼續去增集啊。 咁但係呢個道學嘅集團去形成之後，其實往後佢喺宋朝嗰、那個。 即係社會上或者可能政治上特別啲我哋具體操作啦。嗰班學生點樣幫助於啲老師，或者啲老師點樣對於嗰啲學生同嗰個政治中央政權嗰個關係係點樣嘅咧？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 呢、這個係即係我哋可以分南北宋嚟睇，基本上可以一言以蔽之係北宋咧，道學係一個非常 trivial， 唔係好起眼，一定唔係學術界主流，因為王安石嘅學術影響太大。第二就係因為科舉成個入面考嗰啲東西，其實係王安石嗰啲研究出嚟嘅東西，佢寫嗰啲書《三經三義》係 textbook 嚟嘅。 嗯， 道學家咧就分咗兩種，一種就係話我去考，但係 fail 咗，因為我唔識嗰套嘢；第二種就係我識，我偏偏唔會考，因為我係覺得嗰套嘢有問題，因為心政做出嚟嘅、心法做出嚟嘅、社會嗰個上面推行嘅效果唔好。我認為係學術有問題，因為典範就係程頤、程浩有個學生叫楊氏。佢其實研究王安石嘅專家，佢對王安石學術嘅了解超過咗王安石有啲學生，所以佢針對王安石嘅所謂三經心義，佢寫咗《三經心義》嘅辯，就辯論呢本書係垃圾，係唔掂嘅。另一本就係《神宗日錄辯》，就是、王安石嘅日記，講佢同神宗、宋神宗點樣君臣一體啊，推行心政。楊氏嗰本書就係話唔係嘅，你兩個完全唔掂嘅，皇帝係啱嘅。你是壞人，即係 咁醒， 識寫， 真係識寫。但係就算係嗰本書入邊《神宗日錄辯》，楊氏有一句好重要嘅説話，佢話王安石貴為一代愚忠，呢四個字係楊氏自己用嘅。一代愚忠，點解你唔去將呢個世界做得好？因為你學術不正。 嗯， 成個道學集團就係對呢種學術不正嘅反省。咁但係社會上推行成個北宋，程頤佢老人家1097年就流放咗去四川。咁流放完翻嚟朝廷，雖然都一年之內就翻咗嚟，因為哲宗又覺得唉好似好衰咁。咁但係佢翻咗嚟之後，依然不得重用，所以成個道學咧係一個地下組織嚟嘅，係地下黨嚟嘅。咁呢班地下黨咧，去到當徽宗嗰陣時，進一步宋徽宗嘅時候，都係做新法嘅，進一步迫害呢個程頤嘅時候，程門嗰啲叫所謂道學團體嗰陣時，呢班弟子就表現出唔同嘅狀態。有啲人咧就直情話：我唔識程頤，我唔認識呢個老師嘅。咁有啲就話，其實我啲學術咧，即係話唔認識程頤呢個老師嘅，就係一個叫做嬴樹嘅學生。朱熹就超討厭佢，覺得佢背叛咗師門。有啲咧就係話，其實我曾經同程頤讀過書，不過而家我都唔係好識佢噶啦。我哋個學術分歧了，唔係一個 level 噶啦。咁有啲咁嘅學生，有啲程頤晚年嗰陣時係唔俾最後嗰兩年唔俾寫書，唔俾見學生，唔俾傳播任何嘅思想之餘，唔俾講書。所以佢對最後程頤死嗰陣時係非常凄涼嘅。程頤死嗰陣時，身邊得四個學生去為佢送葬，加埋即係少普都係得五個。咁但係佢最而家所謂即係程頤最出名嘅學生，譬如楊氏啊、允敦啊，當時啊允敦喺度嘅，但係楊氏啊、游佐啊、謝良佐呢啲學生，當時就唔係嗰個送殯嘅嗰個行列嘅。所以你見到嗰個政治對學術上面嘅嗰個壓力係非常之。強大嘅， 唔係，但係你睇下南宋嘅人，譬如係朱熹咁樣，點樣回顧翻呢段嘅歷史啦？點樣睇呢段程門嘅嗰啲師生關係啦？其實見到嗰個學術嘅或者係人際關係嗰個睇法嘅差距，係咪？即係佢就會用呢個角度嚟到去批評啊呢班咁嘅程門嘅學生係垃圾嘅。 嗯， 咁不過可能道學嘅興起亦都因為北宋嘅滅亡。即係令到王安石嗰套好似破產咁，咁所以就尋求新嘅方向。 啊，即係首先要講明啊，就係我就唔係舊黨人嚟嘅，即係我，所以咧我就唔係我哋啊，應該阿曉都唔會嘅，就係唔對王安石嘅身份唔係一個反對或者贊成嘅立場，而係話喺咁樣嘅皇帝已經傾向一個方向啦，個施政一個方向嘅時候，嗰啲嘅士人嘅選擇，你點樣去做人，先至係我哋討論緊嘅嘢。我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嗱，依一節咧，我咁樣去講咧，大家可能會更加多理解。咁我成日同阿小毛傾下偈嘅時候，我話小毛喂，而家好受歡迎喎，咁樣啦。小毛就會同佢講唔得，我呢啲人最緊要低調咁樣。背後咗咩？就係嗱，佢成功，但係大家咧就驚成功會唔會有啲咩問題？有咩問題咧？就係嗰個困境就係、譬如你知名啦，受歡迎啦，你向前行一步，人哋哦，你做乜向前行？係嘛？你後一步哦，你退啦，你唔做啦。你唔喐，維持現咗。哦，你眯眯對眼做送豬係嘛？即係你唔向前行啦。 咁我應該點做呢？我其實我任何方法我都係會俾人批評。只要係一個咁嘅網絡裏面咧，受歡迎嘅人或者知名的人， 因為你係漆黑中嘅螢火蟲， 冇錯啦。所以小毛唔喺度咧，小毛就被批評啦，係咪？就俾我哋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就是，就係喺某啲嘅狀況，喺啲好大嘅問題，譬如話正話我哋講到嘅盜學嘅、可能被一啲迫害啊，或者不受皇帝見用啊，或者認為可能係即係幼年教育之下嘅即係反抗嘅一個結果嘅情況。你點樣處理啲問題呢？無論師生啊，喺個咁嘅網絡裏面，其實大家都處於一個冇任何一個行動係完全正確，或者冇任何一個行動會完全不受批評嘅狀況。咁其實都係一個可能知識分子嘅困境。 我諗係啊，呢、這個係即係當時即係盜學團體好尷尬同埋矛盾嘅。一方面政治上好唔得意，另一方面思想上覺得自己優越。即是超群脫眾，但是在道學家裏面都有些異俗，是兩方面都可以比較協調到的，但是後世譚星剛才說在朱熹的眼中，這些人就是有些問題了，就是好像就是左右搖擺，其中一個典範的例子就是清義的偉大的弟子楊氏，我個人就很佩服楊圭山先生的，因為他出來做官呢，他是道學家的一個比較早期進入到中央，南宋初年有很多道學家慢慢進入中央，通過科舉，因為有趙定這班人比較喜歡用道學家，但是在北宋中後期，北宋後期嚴格來說入到中央的一個比較典範的例子就是楊圭山先生，這個楊氏怎樣進入中央呢？舉荐他的呢就是蔡京父子，這個是很有趣的，蔡京大家都知道宋氏奸臣傳裡面數一數二的大奸臣，王安石的親戚，咁都系同王安石连埋一齐，北宋灭亡嘅罪魁祸首。但系王安石嘅死对头，程颐嘅学生杨时，竟然系王安石嘅亲戚举荐落去嘅。呢、這个就翻翻嚟嗰种所谓讲人际关系又好，师生关系又好，其实真系唔系一成不变嘅，即系嗰种人际之间来往。咁我谂一个最关键嘅点就系，因为蔡家同埋杨时都系福建人，呢、這个地位上面嘅因素。第二个就系好重要嘅，关于杨时一个回应啊，徐兴头先讲，即系大丈夫。能進能退，咁佢真係好能進能退嘅。佢晚年嗰陣時候，曾經有個官仔，因為嗰陣時俾中央又出翻嚟嚟，咁有個官仔喺地方上問佢做唔做嘅。咁楊氏呢個時候咧，其實佢老人家自己係想去做嘅，咁佢就實質上都係做咗。咁但係當佢過咗世之後咧，佢個學生都係佢個女婿，叫做陳淵。陳淵先生就話：，哇！呢樣嘢好似唔係咁好，咁細個官老師都做，老師大到得家，唔係對國家政策嘅。唔係國務院嘅參贊呢啲官咧，我係唔做嘅。我要做啲即係咁低嘅官，冇理由話老師做。所以喺《墓志铭》入面咧，就將楊氏做過呢個官嘅咧，就將佢 delete 咗，唔要咗呢一段。但原本 draft 呢份《墓志铭》嘅稿，即係個行狀嘅作者咧，係楊氏另一個亦師友嘅一個朋友，叫胡安國。胡安國就好嬲，就話做咩你 delete 咗老師曾經做過呢個官細官嘅呢個地方細官呢一段咧，陳淵就覺得形象唔好。但胡安國就覺得你咁樣先顯示得老師可進可退，大英雄、大丈夫，其實唔係真係追求一時之義氣嘅。咁但係佢楊氏本人係咩睇法呢？楊氏其實本人嘅睇法都係有講過少少，即係楊氏係覺得。嗰陣時屋企真係冇錢啊！作為做官，佢老人家真係無語度日㗎啦。 即係保就業計劃 係啦，保就業計劃嚟㗎。呢個係其實好細嘅，即係唔係好多錢嘅一個俸禄。但係因為楊氏喺入邊自己嘅即係文章入邊都有提過，其實嗰個人工可唔可以早啲撥咗過嚟先？但係我覺得呢樣嘢無損於道學家嘅尊嚴，你反而先會見到其實道學家係非常之有人性化嘅一面，而呢啲人性化嘅一面係會同佢啲學生啊。从呢啲学生嘅书信来往入面去体现得到嘅，呢、這个先系真真正正嘅一个活生生嘅人啊嘛。 嗱，晓宇讲呢个 point 好重要啊，个道学家自己觉得我系一个人，我体现我点样用人性去体现我心里边谂紧嗰个道理，嗰、那个真理存在。但系啲学生话唔得啦，啲学生觉得我跟个老师，我一定要跟一个完美，呢一世都唔使去厕所嘅，呢一世都唔需要做污糟嘢，好干净嘅，咁你先可以显托咗自己。个身份系一个咩人咯？ 有光环 系啦， 系嘛？keep 住光环， 我要我背后系我嘅老师有光环，我先可以继续行落去啊嘛。 杨氏嘅古仔，我睇到两个比较有趣嘅现象。第一样嘢就系蔡京同杨氏之间，我哋见到咧当时嘅即系无论系新旧党啊，或者系有冇道德啊、奸臣等等都好，其实彼此之间嗰个胸襟系好大，系好广阔嘅，即系可以容纳到异己嘅。咁因為你諗下，可能蔡京覺得楊氏你嗰套道德 你嗰啲咁嘅文章可能係而家唔啱用，因為我哋呢個世代係講求實利啊，可能講求點樣去建功立業，但係你嗰啲嘢咧，我都覺得有價值，我都希望有朝一日你呢啲呢一套好嘢可能用到，所以即係佢咁欣賞你。咁呢個係我覺得好胸襟好廣闊。 我好同意呢一點，即係喺我成日睇都唔係成日睇，即係當睇到宋嘅歷史嘅時候咧，一睇到話你係奸臣啦乜嘢，我真係要打個問號，睇清楚其實係咩嚟？因為當時嗰啲寫咧寫得好兇狠嘅，但其實咧再抄翻嚟，原來佢哋係朋友嚟嘅喎，邊個同邊個係識嘅喎，即係佢有個好多語境同埋場景，會令到嗰段説話係有影響，同埋可能宋即係黨爭其實越演越烈嘅狀況，咩去到原有黨人之後，去到你仔女不得做官，永世不得做官，咁可能嗰陣時就嗰、那個嘅胸襟就越嚟越感覺就差啲，但係再喺早啲嘅情況之下咧，嗰班嘅所謂新舊黨爭咧，我覺得喺用今時今日啲辦公室睇咧，佢哋都幾君子嘅，即係我覺得都尚算還好嘅。咁我嘅感覺就係一個咁樣嘅感覺。 我諗幾係呢、這個真係幾得意嘅，即係之前我哋講過童年嘅關係，譬如啊，其實張敦啊，即係呢個奸臣傳嚟嘅，但係張敦係蘇軾嘅童年，兩個人維持友誼維持好耐。咁第二，譬如曾寶啊，呢啲都係唔係好人嘅代表嚟嘛，即係新法黨嗰啲唔係好人，但係喺程颐流放四川嗰陣時，曾寶曾經嘗試喺宋哲宗面前救佢，當然唔成功啦。 都好真係好， 但係真係好難得，因為其實程颐同佢啲路數係完全唔同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我哋有時讀所謂後設嘅一啲框架係要留意嘅。咁啊，又翻翻去頭先講學生來言輕講，學生有時對老師有一個光環嘅想像。咁楊氏點解特殊呢？因為楊氏對怡情情而情浩係冇呢種想像嘅。楊氏覺得情而情浩嗰啲嘢係可以流傳嚟嗰啲文字咧，佢覺得啊有啲位我可以幫你改咗佢。即係佢前係乜嘢？佢中意用一個字叫做山潤。删简同埋润色嘅老师，润、色老师嘅文字，即系前提系咩？老师文字写得唔够好。咁但系情义系好憎人哋，即系第一情系唔中意人哋写关于佢嘅文字嘅，因为情义觉得你要睇我点样教化，你要睇我心教，唔好睇我写出嚟嘅嘢。我根本就唔系点写嘢嘅，情义系话。咁但系我死咗之后咧，你哋要将呢、這个即系以心传心传落去。咁但系佢杨氏就话唔得，一定要有文字，文献先稳流传、所以我就將老師嘅説話寫低，將佢改譯，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好多以情嘅文字嘅東西，其實係咪真係代表情義或者情浩嘅真正意思咧？我諗好多時候佢代表楊氏嘅意思，代表朱熹嘅意思，代表胡安國意思，可能有啲嘢滲雜咗一邊，但係即係比重幾多係一個好值得研究嘅問題。 咪楊氏呢、這個即係佢啲門人嘅關係，佢啲門人點樣去理解楊氏嘅思想，或者我哋再講啲即係唔同嘅門人點樣理解佢哋老師嘅思想咧、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地方，我哋即係唔可以去忽略嘅，就唔係嗰個思想家嗰、那個開創風氣嗰位思想家本人佢係點睇，而係佢嘅後人或者佢嘅門派啊，佢已經建立咗個門派出嚟啦。咁佢為咗師之後咧，嗰班人點樣去重新傳釋佢？造神嘅運動可能係將佢更加完美發揚光，但係冇他嘅，因為你個老師如果係一個猿人嘅話，你係佢嘅學生，你自然都即係有佢咁上下嘅威。不過咧，係咪歷史嘅事實，或者係咪思想嘅真貌咧？呢樣嘢咧，我諗我哋係即係如果做思想史嘅研究，係要睇得好小心。 兩宋咧，我哋成講北宋係個道學嘅開封，但其實未成氣候啦。當去到南宋嗰啲道學家開始成形啦，或者成固定咗一個學派啦。咁會唔會更加睇到有啲嘅例子，見到啲學生好似頭先嘉齊老師講，佢將佢可能發揚光大，或者將佢強化，甚至可能係覺得老師唔得嘅。會唔會有好多呢啲學生有呢啲咁嘅例子可以喺南宋嘅情況解讀下？ 最明顯嘅例子都係即係前後兩聖人，前賓四先生講，因為前有一孔子，後有一朱子嘛。朱夫子就等於係即係當時嗰個年代即係、思想界嘅一個巨星。咁但係當時有好多人唔係好承認一個巨星嘅。咁喺一開始我哋都知道朱六兒童即係一個代表，就係1175年嘅鵝鵡之會。咁但係當時主盟嗰個會嘅仲有呂祖軒、朱熹六九院呂祖軒都有唔同嘅弟子、唔同嘅集團。當呂祖軒老師仲在世嗰陣時候，朱六之間啲兒童咧，同埋佢哋學生之間啲兒童仲可以協調喺一齊。但係呂祖軒死咗1181年死咗之後咧，朱六之間本來係鵝鵡入邊可以傾埋，即係傾得埋嘅問題咧，就變得傾唔埋啦。所以我諗 呢個係一個即係幾個大嘅所謂，即係幾位頭先都提過，由風氣變為詩。你開風氣嗰陣時，仲係一個比較我哋叫做 inclusive 嘅，即係大家都可以入嚟傾嘅一個狀態。包括朱熹嘅時候，包括仲有張適嘅例子、張蘭軒先生嘅例子，包括陸九遠，包括呂祖軒。當啲學生將你塑造成一個詩嗰陣時，咁啊唔同啦。呂祖軒死咗之後，佢啲學生據聞有成百上千個學生，嗰陣時朱熹嘅學生連佢三分之一都不如。但有啲學生冇老師跟啊嘛。哇！朱夫子有次同呂祖軒幾 friend 喎，跟佢 轉會， 轉會，轉完會之後咧，朱熹就覺得哇！我而家有人馬啦，我有啲靚啦，我就可以同陸九遠再次決戰。咁陸九遠又有好多學生嘅，咁兩個都係好和諧嘅。一直和諧到1187年、1188年，又因為啲哲學問題嗌起交上嚟。咁嗰次嗌完之後咧，兩方面咧就真係變成朱熹同陸九遠嘅學生之間就互相唔妥。咁就朱熹嘅學生就同朱熹講：陸九遠同埋陸九遠啲學生點樣重傷你？陸九遠啲學生就同陸九遠講：朱熹同佢學生點樣重傷你？咁就變成個學生之間衝突，影響咗個老師。 所以點解最好都係唔好為師啊？因為為師你啲門人會將你搞到變成明星。 容許我做個總結啊，即聽到佢咁講之後咧，我深深認同到咧，宋朝出現一個情況就係道學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啊，即係佢哋之間就係佢你咁樣講嘅，即係有一個必然性，同埋咧，仲係都講到嗰個師生關係背後咧，建立咗一個好重要嘅所謂光環嘅系統，呢個系統無法避免。咁但係其實我哋讀當代嘅時候，我哋都會諗到，譬如除魅咧，就係話即係去除咗個嘅。即係個光環嗰個嘅問題，同埋我哋會講譬如本阿明係咪你講圓光，即係話其實你呢啲嘅觀念就係話嗰樣嘢本身有多咗一啲唔屬於佢嘅啲觀念喺裏面嘅時候咧，嗰個嘅力量咧就變成相當之巨大。Thank you.